1-8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这一时段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旺桥境外大街广渠路百子湾路段，西部地区富石路定慧桥以西莲石东路莲芳东桥到南沙窝桥莲花池东路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Time. 都结婚了，爸爸妈妈还经常到家里来，好像老公有点不高兴。咱们到快乐大街876号里看看这家发生了什么。 哎呦，这还真不错啊！哎，这房子看挺好。 爸 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都进屋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来的？ 没听见。 你们这个防盗意识太差，这门也不关，我一推门就进来了。我这儿搭上离你们也不远，过来看看。 哎，就还不远。 七点半您不看新闻联播呀？ 我刚才睡着了一下，我们俩要看电视看呢。 看电视看，这电视得有多无聊啊！再者说，年轻人没事看什么电视？ 这不是休息吗？ 对，我们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吃的什么晚上？ 没吃呢。 啊， 你看我没吃就睡得着，得多累呀，您说我们。 就上班完回来以后挤车堵。 哎呦，真费力，这点都没吃饭呢。我来就好办了， 您给做点、啊、 走咱外吃去吧。做饭我不行，早说让你妈来了啊，你妈会做饭。 没带点过来呀、啊、 不知道你没吃呢。明儿吧，明儿让你们回家吃去好不好？ 哎呀，反正甭管了，我们这么大我们自己都知道。 不管还行，我今儿特地来看，把我逮住了吧？ 不， 逮住了吧？ 逮着什么了？ 你看这屋真乱， 哪儿乱呢？哪儿乱？您说 啊？好，这幸亏我来，让你妈来， 就 早上房了， 给拆了。哎，我妈上房了，我妈那腿眼够好的。 你妈上不了房，你妈那脾气那火上房了。 您没事也不用 了。我们其实一会儿订餐了，爸，我跟你没说 什么 定了， 什么事儿去了？ 订餐了。 老订餐还行，老订餐那里边重油重盐，有那个什么素。 现在年轻人 都 这样， 都忙。 你别操心 了，你看你胖的， 您也不瘦，你别操心了， 胖了吧？这都是吃那个那高油高脂的东西吃的。 您看您比我还胖， 订点 我健康啊。 你哪儿？ 我天天家里做呀。 那订点素餐的， 那素餐那不白花钱吗？订还不订肉的？ 您就别操心了，哎呀，您 怎么都是您说有理。 就是，我们自己这么大能照顾自己。 一上人上一万，无边无沿。 哪有一万？行，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还说自己能照顾自己，让我这一看呢，全是毛病。 您事儿多呢。你看您毛病比谁都多、啊、 你回去修着吧、 哦、什么大一壳子你非让他修着修哪儿你说 我修着什么我修着 回休息吧 他要让您歇着吧 我刚才说也就是你是我亲闺女完了要不然都不信 我怎么就完了呢 爸说给你做丸子你听错了 行 又干嘛呀爸 就给拿钱别拿了 谁拿钱了我这 掏兜干嘛呀 啊 掏兜 儿我这拿给你们照照片回给你妈看看 别 这什么情况这都是 别来了 你妈要不放心 去厕所干嘛去啊 说不定你看这水管坏了看水管没水 哎呀没事咱找个水暖工就行了 水管你甭跟我就这字眼儿水管那不要钱 嗨要点没什么事 那这都没水了 你爸爸我不会干是吧年轻时候我就是水管工 哎呦， 这都没水了，你也就甭上厕所了。 快、拿不完四次了， 快！ 堵！哎，对，把门关上。 我知道您这 你看刺出来了吧？好了吧？ 会干这些，您要不如把那边也给修一修，拧一拧。 你这你真是非 白毛病。你要不说你会弄啊， 我还不生气。你说我会弄，我这会儿腾愣我就上来了。 你别腾愣我， 你会弄你不弄？ 不是我没， 你会弄你不弄？ 我们没发现吗？不是，不是您刚发现？ 我怎么一来就发？谁呀、啊？ 喂， 你谁呀、啊？ 老头子，你出来了？ 没锁。 哎呀，姑爷，女儿都在呢。 哎妈！ 哦，对了，这你们家， 眼睁睁看见你说这话， 您不是跳广场舞去了吗？ 蒙住了，蒙住了啊！你们家，你们家。家里怎么那么乱呀、 啊？这不把刚弄了吗？ 把我这说的话又说一遍。 我就知道你们一回来就得这么稀里马哈，带着家伙给你们收拾来了。 你带什么家伙来？别乐，别乐，别乐。 光亮精啊，那叫 光亮精。你在家不干活，洗洁精都不知道靠光亮精。 妈呀，剃头的给秃边剃头了，那是。 这擦家具擦哪哪亮那个叫什么？ 哎，行了， 我来了。你们就放心吧，我都给你们归着干干净净的啊！这套外换了啊！ 嗯，那你爸你妈赶紧走吧，忙大晚上跟那待着。 来一趟就干点也干点。 他哪是来一趟，他们天天来嘛，不是他们。 他不想我吗？ 结婚就好了。 这刚结婚，我爸我妈想我。 你说你这人一说咱俩这行，弄一工人， 卫生间好了， 弄一保姆干嘛呢？你说这 关键是我也没离开家，上学的时候我都没住校。 阳台好了。 你说你爸这说这行的，咱这住的是房吗？这个全是毛病。 我爸 卧室好了， 你这卧室都，您出来吧，怎么还上卧室呢？ 我爸是太贫了。爸，出玉米吗？ 玉米，哪玉米？ 先给堵上堵上。是这样的，我因为从小爸妈可爱我了，家里就我一个。然后又那么乖， 不是现在咱们结婚了， 放心，我 都那现在咱们结婚，你不能老他往这儿 跑，你怕你照顾不好我， 这怎么可能呢？ 你眼家里就一个，你这样的，我爸我妈觉得你会照顾人吗？ 是我们家里一个，你看我爸我妈怎么不来呢？ 你爸你妈那是因为放心我， 这是家长懂事儿。 是懂事儿吗？这话怎么说的？我爸妈哪儿不懂事儿了？给咱们收拾这么干净，做那么好吃的，怎么叫不懂事儿呢？ 哎呦，你看看怎么样，过着不错吧？累死我了 ！ 你这老两口好像都争着死，你说受得了吗？ 他们是表示自己为咱们付出了很多，你们好好孝顺。 哎呀， 行了， 不用怎么孝顺我啊？过年 妈妈 过年， 我给爸爸吹吹腿。 不用给钱，不用给钱。 肉肉肩膀。 没给钱，我这也照着看，你给闺女成什么样的？ 啊，这跟我这一样啊。 那慢点走啊！ 哎，慢，好好休息啊！ 哎。 第二天，王导， 哎呀， 什么事啊？ 怎么了？ 又没锁门来了？ 还没锁门？ 锁了，您自己打开，我们不知道啊。 您这不是有钥匙吗？ 是啊，我就跟你们说没锁结实。我本来以为捅您钥匙里得捅半天，哪里边反锁呢？我这一捅就开了， 吓我一跳吧！ 防范意识不强。 来了，你现在特别爱突然袭击。 突然吗？ 不突然，都习惯了。 哎，一点都不突然，这点来不很正常吗？ 你说你爸， 这不晚饭点吗？ 您没吃呢吧？ 你们吃了吗？ 我们吃完了。 今儿吃完了。 吃完了，真怕您来不。 今儿吃完了。 吃完了。 订餐了。 又订餐？订什么？ 订素菜。 面条。 素菜面条吃太不好了，这营养跟得上吗？ 跟得上，我们爱吃。 你看闺女都瘦了。 我们就是茄丁面，最爱吃这素面的。 不行，我自己做饭开火。 行， 你干嘛去啊？ 厨房看看啊，还有什么可吃的？ 我以为又修管子呢，我们这坏的也忒快了。 哎，是这厨房怎么这么脏啊？ 我们都没起火，怎么脏了？ 就没起火，这么乱的。你 昨天您，哎呀，昨天 你看这管道，还有， 我们家这管道是塑料的，我们这是。 哎呀，抽油烟机这么结实，我给你们找找啊。 别让燃气给熏着。 哎呀，您昨天这不刚归置完吗？ 哎呦，确实有点味儿。哎呀， 不是，哎， 光燃气总烦啊。熏着我，你们有好处是怎么着？ 过来 啊！ 不是你爸什么意思？天天来什么意思？ 我呀， 爱你，他是爱你，是不放心。我干嘛呢？天天来，这日子怎么过？一般搬你们家去得了。 因为我在家里特别受到爸爸妈妈的喜爱。 那你住去。 我是我们家的小宝贝。 你什么？ 厨房好了。 那你就回家住去不就完了吗？你跟这好，他们老往那折腾什么意思？ 非要跟我 卫生间好了。 你瞧瞧， 结婚不是你提的？在家过得是挺好的，每天吃一水果呢。 阳台好了。 你瞧，跟昨儿一样啊。 你要 是好了， 你瞧瞧， 你就非娶我呗。 我是疯了，我知道你爸你妈那样，当初我不跟你结婚了，我就。 哎，我听见这句了，这要跟谁结婚呢？ 不是，我是我知道您这样，我早就跟他结婚了 啊、哦，是不是？ 您太伤心了，对吧？ 那当然了， 我们这 哎呀，